司徒諗佢係點樣做政府嘅事。 新潮时刚开铺，藏着什么的新招数？五楼秋冬新装转季，送进我衣柜。升降机长旋律交替，男共女刺激经济，该清楚每逢得到爱情。女子想找高兴，燃烧起一处消费神经，在这空间轻轻亲你，弥漫冷气的天与地，外界风景多准艳气，消费低圣地，在这空失恋过程，离别了始终不高兴，燃烧起一处消费神经，在这空间轻轻想你，弥漫冷气的 冇嘢， 我哋要点？ 唔系，可能佢笑之前都要谂住先。 唔系啊，唔系啊，系因为咧，系因为咧，我真正嘅笑声系好难 听，可唔可以听啊？ 你要讲啲好笑嘅嘢先得。